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五，农历10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市将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达6、7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另外呢，现在风干物燥，请您注意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两天本市没有降水天气，但是今天风力比较大，局地会有些尘土，对于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的情况。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车流量大，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车多，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小郊亭桥。 小文博会上的大精彩。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今天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藏家携数千件精美文物艺术品来到现场，还有惠民拍卖会等大众收藏活动轮番呈现。这个被称为小文博会的活动里到底有哪些精彩之处？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去走进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包括了多少座城市呢？A 15座 ，B 20座 ，C 27座。 哎，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您说一说正在举行的小文博会里的大精彩。这次呢，这个小文博会里头有很多这个惠民亲民的这个活动，一会儿呢，我们会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跟您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那么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在这次的小文博会上也是大放异彩，一会儿呢也会跟您接着聊。那您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包括流经了多少座城市吗？15座、20座还是27座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明年的1月10号到12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展会期间将举办主题出版展览、专题展览、全民阅读推广、新书推荐、作家见面会等一系列的活动。本届订货会的最大亮点是迎接国庆70年展图书精品促文化强国精品图书专题展览。届时将在中国国立展览中心1号馆2楼设立主题展厅，以文字、图片展和实物展相结合的方式来展出。再来关注展览方面，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庆 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最近亮相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展厅，展出传世文物和出土瓷片标本298件套。本次展览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御窑瓷器同时进行展示，按不同时期分为三个单元，并甄选了少量民窑瓷器加以对比。展出的嘉靖朝焦黄帝青花龙川缠枝莲纹大盘，还有隆庆朝焦黄釉锥拱云龙纹碗，以及万历朝五彩镂空花卉龙纹长方盒等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2号。方寸见金句治国理政中的中华文化台湾篆刻精品展和汉墨飘香国粹艺术中的两岸融合书画精品展昨天在北京的台湾会馆开幕，展览为期3天，共展出24位台湾篆刻大师及50多位两岸书画名家的作品。 3D 打印让云冈石窟里的大佛走了出来，借助 3D 打印技术，云冈石窟第18窟最近在北京被成功复制了，高大的立佛走出了千年石窟。这是继第3窟大佛、第12窟音乐窟成功复制之后，云冈石窟研究院利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的又一成果。云冈石窟第16到20窟是帝王象征的昙曜5窟，由当时的高僧昙曜主持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其中第18窟北壁的主佛像高15.5米，经过数据采集处理后，20多台大型 3D 打印机耗时1年打印出800多块模块，又用3个多月的时间拼装上色，最终完成对第18窟的1:1高精度模块化的复制。布达拉宫的金顶群修好了，布达拉宫金顶群修缮工程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历时1年半的布达拉宫金顶群以及附属修缮工程圆满结束。布达拉宫海拔3763米，是西藏现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达拉宫建筑顶层一共有7座金顶，先后建成于公元17世纪至20世纪期间，其中5座为歇山式金顶，2座为六角形金顶。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等原因，金顶群出现了残损。2017年修缮工程正式启动，对5座金顶腐朽木构件进行了更换，并对金顶群的外部进行了鎏金修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关于美食的纪录片播得火热，一套关于美食的书也要和大家见面了。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日前联合推出《中华餐饮文化丛书》，这套丛书第一册《中国美食哲学日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总结了中国美食的食材之美、器具之选、私厨之功、烹饪之道、上菜之规、食者之品等等，揭示了藏在饮食中的中国智慧。不良的生活方式让女性更伤心，这个心指的是心脏。澳大利亚和英国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吸烟、体重增长失控、患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因素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而且这些因素对女性伤害更大，她们因此面临心脏病发作风险显著高于同类男性。研究人员说，由于男性心脏病发作风险普遍高于女性，女性并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而这项研究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提醒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心。最近英国的一款智能婴儿床遭到了心理学家的批评，因为这款婴儿床自带 iPad， 每张售价1500英镑，约合13600多元人民币的婴儿床，它是由伯明翰一家企业生产的，企业创始人受自己哄睡孩子的经历启发，开发了这款婴儿床。他尝试各种方法都没法让女儿入睡，最后用 iPad 播放白色噪音才成功哄睡。然而英国特许心理教育学家认为，在婴儿床上安装 iPad 只会让孩子沉迷其中，而无从接收父母的关注。如果你爱喝香槟，下面这家酒店应该很对您的胃口。最近英国伦敦一家酒店推出无限畅饮香槟订房套餐，让客人入住期间可以免费享用高级香槟。这家酒店始建于1775年，上世纪末被列入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名录， 后来变为私人会员俱乐部。购买这种套餐的客人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至午夜间免费畅饮包括明月香槟在内的高级香槟。套餐分2种，其中一种还可以邀请至多10个朋友前来共饮。酒店方面对购买套餐客人唯一的要求是不能用香槟洗澡或者是互相喷洒。俄罗斯计划用机器人系统管理未来的月球基地。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最近表示，俄罗斯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这里可以定期接待访问，不需要人员长期驻扎。这个基地的日常运行主要通过遥控机器人系统来管理，并通过机器人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今年3月，俄航天集团宣布计划2年内发射月球25号探测器，重启俄罗斯终止了40多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封站了1年多的地铁6号线郝家府站从首班车起恢复运营。6号线这个站从去年的10月11号开始采取了封站的措施，列车在这里通过不停车。从今天起，乘客经过地铁郝家府站就可以正常上下车了。本周末即将迎来双11，市消协发布双11消费提示，看到网页上跳出抢红包、扫二维码得优惠这样的提示，不要忙着点击。一些不法分子趁着双11热潮引诱消费者点击钓鱼链接，所以消费者不要随意点击网页，手机中的不明链接弹窗也都不要点击，不要随便扫描不明二维码，切勿直接转账汇款。另外，收到商品后应在第一时间查看商品，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与商家协商处理，也可向网络交易平台投诉或者拨打12315电话投诉。家长们注意了，入冬以来各种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据监测显示，肺炎支原感染发病的年龄大多是学龄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潜伏期长，约1至3周，发热和咳嗽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市疾控中心建议广大市民勤洗手，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和通风，在疾病高发季节应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居家休息，及早就医。想去观赏落叶的朋友注意了，本周末市属各大公园将迎来落叶飘零、残荷似霜的秋末初冬景观最佳观赏期。比如陶然亭公园中央岛上有槐树、元宝枫、黄栌等乔冠木，更有上千株海棠和上百棵银杏，秋色如锦。颐和园里的元宝枫、黄栌、栾树等色彩斑斓，芦花、残荷与湖水相映成趣。北京植物园湖岸的水杉和芦苇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可以关注市公园管理中心畅游公园微信号了解游园的详情。我们再来关注境外游。最近泰国方面终于正式确定，在今年12月1号到明年的1月31号这2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免落地签证费措施，以此来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泰国旅游。再来关注今天上映的新片，超级英雄影片《毒液：致命守护者》今天以 3D IMAX 3D 以及中国巨幕 3D 杜比全景声等多种制式登陆中国院线。这部影片改编自漫威漫画，作为超级英雄全新系列的开篇作品，着力于讲述毒液的起源故事。由汤姆哈迪出演的落魄记者意外地和外星生物融合共生，成为具有强大能力的致命守护者毒液，承担起对抗邪恶力量的重任。电影海外上映后席卷全球66个国家与地区，连续称霸全球周末票房榜的冠军已经3周了。另外一部今天公映的电影是岩井俊二导演、陈可辛监制、周迅、秦昊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你好，之华》是岩井俊二导演的第一部华语电影，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出的三代人的故事纠葛。影片入围第55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创剧本，获选2018香港亚洲电影节闭幕影片。 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今天也上映了。首次执导《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立川让将大量爆炸的动作场面和高科技破案手段融入电影中，使得电影的观感十足。在日本上映时就取得了88亿日元的好成绩，票房成绩位列日本历代本土动画的第八位。 小文博会上的大精彩。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今天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藏家携数千件精美文物艺术品来到现场，还有惠民拍卖会等大众收藏活动轮番呈现。这个被称为小文博会的活动里到底有哪些精彩之处？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去走进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包括了多少座城市呢？ A 15座， B 20座， C 27座。 好的，那么各位朋友呢，您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道题，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一年一度的小文博会，也就是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这个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国、瑞典、尼泊尔、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古玩商以及文物商店来参展，有他们收藏的精美藏品成千上万件。另外呢，紫檀博物馆等文博界的大腕也带来了一批很少露脸的文玩到现场助阵。这次的小文博会上有哪些珍贵的文物？大运河上又飘来了哪些特色的古玩艺术品呢？这次的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上有哪些好故事、新玩法？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就带您一起走进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三位嘉宾哈，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处长哈俊，哈处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新闻发言人赵建立，赵总您好。 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嗯，另外还有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免费惠民鉴定活动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刘学贤，刘老师好。 好。这个听众同志们好，大家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节目开头我们就说了，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又被称为小文博会，因为文博会刚刚结束。虽然关注文博领域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呢，还是先请各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尤其是一些不太了解它的朋友来说一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博览会？因为它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哈。来，赵总， 朋友，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呢？是从2007年由我们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博览会，文物的博览会， 它也是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哈。 对，我们北京古玩城呢是在2001年起开始啊，受政府啊，特别是文物局的委托，作为。 是2010年吧？ 2010年开始，对对对，作为承办方，我们呢相继在，原来的国贸展览馆啊，农业展览馆和现在的，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啊，到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了。我们这博览会呢，我一直在坚持着这个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整体定位，倡导健康的收藏理念。为海内外的收藏家、文物经营者提供一个高层次的、高品质的展示交流和交易的空间。此次博览会呢的 一直持续到今12号， 下周一哈。 12号，这次呢有86户国内外的参展商呢，在这次博览会上展现自己的宝贝。我们的文博，我们邀请了文博界的专家，还在将在现场呢，进行普及收藏理念的那些沙龙，还有讲座。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哈处哈，为什么当时想要搞这么样的一个博览会呢？ 搞这个博览会实际上是当时呢，在迎接奥运的时候，来推出的一个举动。北京市呢，实际上在近几年，特别是在奥运会以来，逐步成为咱们全国的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当时在奥运会之前，实际上这个全国的70%以上的文物艺术品交易，都是在北京，而且北京的地位呢，在全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何繁荣文物艺术品交易，促进大众收藏，这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的市领导还有这个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就决定要做一个文物国际博览会，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国际文物博览会的一个初衷。 其实我听出来了，二位刚才说到就是要促进大众收藏，让老百姓也能够接触到这些，而不是只是说这种收藏它是一种高端的这种东西。 没错，现在呢就是据这个拍卖艺术品市场的统计，大概95%以上的商品都来自于个人，实际上也就是大众收藏是我们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基础的基础。 哦，这藏宝都在民间啊。 没错，是这样的。 这次活动分了几个板块，赵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博览会啊设了三个板块吧。一个是专业板块，这块一块是惠民板块，还有一块是特色板块。 一共三个板块。但是这里头呢，每个板块里头好像还会有不同的这种联展，是吗？ 对对对。 比如说刚才说了有这个古玩交易区的联展，还有京杭大运河沿线省市的收藏的联展，还有全国文物商店的联展。另外刚才说到的惠民板块有这个专家的免费鉴定讲座哈，一会儿请刘老师来说一说。还有惠民拍卖会，另外特色板块有这个古董盆景啊，北欧古典家具，一带一路特色展，京津冀地区知名画家作品联展，非遗传承活动等等，非常的丰富。刘老师参加这个活动都几届了？ 我是从第一届呢就参加这个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的形式对于我们商户啊，对于我们这个古玩行业，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交易平台。所以它一直延续到今天。 刘老师是给因为我昨天去看了这个开幕式，您还是在这个现场，会到时候是专家给大家鉴定。刘老师是鉴定什么的？ 因为我的这个市场经历呢大概30多年吧。那么我们所经历的那就什么都有了啊。你比如说木头啊，玉器啊，珠宝啊，字画呀，等等等等。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封闭一些，所以呢很多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卖，所以他要到我们店里，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杂，很多的东西什么都有。 哎，我特别想问问刘老师，那来鉴定的东西真的多还是假的多呢？ 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不是说把它分为真和假，我们主要给它分一个新和老。那么我们古玩呢有一句， 你看这刘老师说话就很有技巧，新和老。 对，我们古玩行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新工艺品做得漂亮，也仍然有它的欣赏价值啊，它的文化价值和它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东西分得比较大一些。 是得让专家看一看。那么这次的博览会的主题叫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这个主题怎么来突出呢？哈处， 这个主题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咱们宣传北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深厚文化软实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党的19大提出了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嗯， 实际也就是在深入挖掘文物内涵的基础上，要推出我们一系列文化创意的产品和活动和展览。 嗯， 那么就是像这个文博会呢，就是一个舞台，为博物馆啊、文物商店啊、文物商家呢提供一些机会，让大家在一起交流提高。 嗯，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到现在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呢应该说和以往相比呢，也有更多的这个新意或者是亮点哈。来，几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新意和亮点。赵总，来，赵总有什么新意和亮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一点紧张啊，赵总。 我们这个博览会啊，到现在已经八届了。我们今年呢，主要在这个惠民方面的亮点呢，下的一些功夫。除了有些免费的讲座呀、鉴定惠民活动之外呢，还有举办了一场的惠民拍卖。 嗯，这是哪一天呀、啊？ 11号的下午， 周日下午。 对，周日下午。 哦，这个惠民拍卖有什么门槛吗？ 那是这样啊，我们这次惠民呢，都是我们从这次参展商和市民、北京市民中征集了270件，适合民众收藏、百姓消费的，拍品。 嗯， 所以呢，我们这次门槛是相当低的，很大一部分是无底价拍卖 啊、哦， 即使有底价的，我的保证金也就1000块钱。 嗯，好，有这个惠民拍卖，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非遗项目。 嗯， 我们请了沈阳文物局麾下的5位沈阳的非遗传承人， 嗯， 来到了现场，给大家不但演示技艺，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非遗产品。 嗯， 还有呢，就京津冀地区的画家作品展。 嗯， 有油画，还有一些创意的画。 我在现场看到还有用什么扣子和珍珠做的，那密集恐惧症看了有点吓人哈，但是做的还挺漂亮的。 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些创意 啊。 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省市的收藏联展。 嗯， 这里头也包括我们隋唐古陶瓷大运河古陶瓷博物馆的产品，藏品。 嗯， 他的藏品这块呢，可能哈叔比我更熟悉一点，是不是？因为他的东西是很有代表性的。 对，一会儿请哈叔来介绍哈。 嗯，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新特色、新亮点还是蛮多的哈。那么这届的小文博会上，具体有哪些精彩的展品？有哪些国内外的收藏机构和藏家将会带来别具一格的珍品呢？稍后我们继续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五，农历10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将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达6、7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那么朋友们呢，应该尽量少骑自行车，行走的时候尽量远离工地，并快速通过。行人与车辆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方停留，以确保自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天本市没有降水天，但是风力比较大，今天所以呢局地会有一些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德胜门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苏州桥，阜成路西向东定慧桥，莲石东路的西向东，还有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全线目前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 小文博会上的大精彩。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伟大水利建筑，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的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至今大运河历史延续已经2500多年。2014年6月22号，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包括中国8个省、直辖市27座城市、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点。本次博览会将以运河路线为主线，将北京、天津、山东等几个省市收藏家协会邀请到现场，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古玩艺术品带到京城来进行展览展销。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大运河包括27座城市。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呢？ A 中国， B 意大利， C 希腊。 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27座，像月双飞啊，好宝洲啊，还有这个小飞侠呀，蔡林泰呀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这道题呢不是很容易哈，有的朋友答的是20座啊，那么正确的这个27座呢已经都告诉大家了。好，那么这是第一道题的答案。第二道题呢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最多的是哪个国家，中国、意大利还是希腊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邀请各位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今天到12号，一年一度的小文博会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这次小文博会上有哪些珍贵的文物，有哪些好故事、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继续请出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的处长哈俊，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新闻发言人赵建立，以及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免费惠民鉴定活动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刘学习。那么通过三位刚才的介绍，我们其实能够感觉到本届博览会的视野和舞台是特别的广阔的哈，来自全球的这个藏家有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东西，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而且呢也是在着力挖掘文博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京杭大运河是这次博览会的主角之一，运河沿线的藏家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联展，有很丰富的内容，是吧哈初？ 是这样，这次呢实际上还要感谢中国收藏家协会，罗伯健会长呢对我们这次的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了办好这次文博会呢，他在此之前召集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的32个专业委员会，一起呢研究怎么推荐藏品，其中我们提出的命题就是大运河沿线的一个文物古迹还有一些大众收藏的一个展览，那么这次呢他们就联系了一个著名的隋唐大运河古陶博物馆，来把他们的精品文物在这儿做了一个精彩的亮相，大概有60多件吧，大部分都是陶器啊、瓷器啊这些东西。 我看到了，在那个 反映咱们大运河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概貌。 是在这次这个展厅的一层最靠边有一溜完全就是他们的这个展台， 是这样 ，有各种各样的古陶， 完全给咱们大运河7省市的收藏家协会和个人藏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珍贵藏品的这么一个空间。 您知道昨天我过去看的时候哈，就看到一堆人正围着一件那个绿色的这个陶器在看，我说您这是在鉴定吗？然后他们说那可不敢，我们这是在学习看这个精品呢。 丁老师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馆长，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大运河文化的一个专家，他在现场呢会给观众呢进行讲解，而且他30多年的收藏经历，对大运河文化，特别是陶器啊、瓷器啊，有非常深的研究， 这是您说的丁老师是丁养正先生是吧？ 是的。 他三十多年来这个收藏啊，保护了很多这个隋唐大运河叫通济渠段遗存的这个完整的器物和标本，都是来自于他的收藏哈。 是是是。 哎，那么对于这次的这个展览上的一些现场的情况呢，如果朋友们想了解的话，您发送01020304056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一组这次小文博会现场的图片了，真的是精彩纷呈。因为昨天我跟编辑一起去看，我们有挑了，其实不单单是有这种古的陶瓷的器具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惠民的拍卖的场面，还有一些现代的这个绘画作品，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北欧的家具什么的，可好玩了。大家发送01到一直到06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那么这次这个大运河这个主题的这个展览，它不单单是有这个展品，我看到现场还有这个展板给大家演示，就是当年或者是这些年来挖掘这些展品它的一些过程哈。 这块呢有一些是从官方得到的图片 啊， 还有一些呢是当时考古发掘的一些画面，是沿线各省市的一些图片的一个展示。 哦，那么这次博览会呢，不单单是有这个国内大江南北运河沿线的精彩，还有浓浓的异域风情。网友石生花就问他说，既然是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那其他国家也会参与进来吗？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 作为一带一路啊倡议提出5周年的关键时间节点，我们在今年的展会上呢延续了一带一路的这个亮点，将沿线国家的价格亲民的古董艺术品呢搬到了现场。除传统保留项目的南亚的古法雕木雕工艺和克什米尔的手工编织地毯，以及呢非洲皮雕外呢，我们今年呢还将已经出现在又有了帕米尔高原开采出来的手工制作的叫做喜马拉雅盐矿艺术品。这个挺好，我觉得挺新颖的啊。 对， 还有呢就是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呢特意为展会呢也准备了叫锡兰红茶，非洲的肯尼亚叫做造石彩绘艺术品，还有呢就是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大使馆呢联合举办了一个非洲风情展，同时呢举办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一工艺彩盘系列展。 这个工艺彩盘是很多朋友出国去到那些国家特别喜欢买的大大小小的盘子，拿回来放家里做装饰，特别漂亮，都舍不得摆东西。 这次我们基于几个国家的大使馆的支持成系列的拿过来了。 这次这个沿线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艺术品是第一次吗？还是以前也有过？ 这是我们一个博览会传统节目，今年应该是第五次了。但这次呢我们是在前四届的基础上呢又些重点选择了一下。 网友风铃说了，我在网上看到这次还有丹麦设计大师的古典家具，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椅子。现在北欧风太火了，如果有的话，真想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昨天我们专门去看了那把最美的椅子。昨天是对媒体和业内人士开放，所以人还不是特别多。估计今天开始人就特别多了。那个椅子的这个。是真的是挺美的，挺有意思的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椅子的这个背景啊，又是什么情况呢？ 那个一带一路是我们的传统节目，是吧？这次呢在欧洲的尤其北欧这块我们也是寻找一些我们大众比较欣赏的一些古玩东西，古玩的，来参加这个展览，丰富内容。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叫 YAH 空间艺术空间这个单位啊，首次参加了这次展览会。他们呢就将展示出由丹麦四大名匠之一的叫分游大师在上世纪50年代制作的叫做欧洲顶级纯手工设计制作的古典家具啊。分游大师呢是上世纪最著名的家具艺术家，他们叫家具艺术家。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图片，我们刚才说发送零一到零六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零六那个图片就是这把椅子，皮的这个座椅和靠背，但是这个扶手是那种简单的，就是木头，但它主要是线条特别漂亮哈。 他就是说这个说弗尼大师的成功之处， 嗯， 和他扬名之点呢，就是在于他打破了欧洲传统座椅的制作风格， 嗯， 把它的框架结构的美充分的展示了出来，所以他对这个欧洲椅子的这个变革，他是一个代表人物。 哦，反正是放在那个台上哈，大家看，它其实还有一些北欧的其他的一些这个风格的家具，但是因为是这把最美的椅子，我们也是在各处媒体上都看到，所以大家都特别关注，大家纷纷都去看那把椅子，然后切切的问我们能摸一下吗？ 这个四五号椅子，这把椅子， 哎，对，这叫45号椅子， 代表作 啊， 应该是49年制作的吧？ 嗯 啊，45年制作叫做45号啊， 嗯， 这是个纺织品， 纺织品 ， 嗯， 但是可能价值也挺高的， 挺高的，将近快10万了。我们当时问的时候说真品的话就更不得了了哈。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展览的话，就是异彩纷呈的。所以说这个展览它比较亲民嘛，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可能能够接近的哈，就比较有意思。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也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喽。 小文博会上的大精彩。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呢？ A. 中国， B. 意大利， C. 希腊。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给您介绍正在举行的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它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文物，尤其呢我们说不单单是这些文物珍贵，更重要是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是要有这个大众的收藏哈。刚才这个几位也讲过了，让大众能够接触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展品，有这个大运河沿线的展品，还有来自北欧的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椅子等等等等，另外还有古董家具，因为我看到在一进门的地方其实就有非常显眼的地方，应该说更多的朋友会对咱们自己国家的古董家具情有独钟，尤其是紫檀木的家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也是有独特的地位。那这次中国紫檀博物馆也来了，而且他们呢还带来了一些这个家具的精品哈，其实在这里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东西方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设计理念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冲突吧，但是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是吧赵总？ 对对对， 嗯，紫檀博物馆的这次是哪些展品呢？ 行，这次让刘老师 也已经在这看了好几天了哈，从布展开始。 那个紫檀博物馆呢，这个是邓丽华女士的一个 陈丽华女士的一个 企业。那么陈女士呢，在我们古玩城是在1992年，她已经进入了古玩市场了，所以她进来的很早。那么他很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木器啊和这个紫檀家具啊等各种方这个家具方面的信息， 嗯， 所以呢他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发展了自己的企业，哎，他是这么一个从紫檀啊硬木家具啊这个过程，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 嗯，这次他的现场我们也去看了一下，他这个是最主要的位置，一进门就是一个喜床，清代的喜床，叫喜房的一个陈设，就是结婚的那个房间的布置哈。床上我看铺的都是这个大红的这种被子啊，这种什么的，很漂亮。 他那个时候啊，他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价格很便宜嘛， 嗯， 而且还有很多民间的好东西，他都在收集，他一直在收集。 嗯、对，这次他们这个主要的那个喜床呢，是这个紫檀雕月洞门架子床，说是仿照的是北京故宫的这个珍藏的一个这个喜床哈，上面还挂着手绣的大红的这个幔帐啊，还有麒麟送子、龙凤呈祥的这个图案绣在上面，然后 两头还有床头柜，还有这个滚木的这个装置，用来那个现在叫按摩脚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除了这个架子床之外，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桌子， 是这样， 是吧？ 陈立华馆长这几年呢，实际上一直在探索博物馆发展的一条新路。 嗯， 他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收藏中国的古代家具。 嗯， 到现在呢，已经收藏了大概几百套非常珍贵的紫檀家具。 嗯， 而且近几年他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也非常丰富。比如说这次他带给展会的就有很多他新开发的产品。比如说紫檀的一些日用品， 嗯， 紫檀的中国古代玩具， 嗯， 比如说榫卯结构的一系列的藏品，他， 哦， 这次呢在现场连展带销，就是他新开发的一些文创产品在现场也有销售。 嗯， 另外他还研究紫檀和健康的关系，比如说把紫檀的粉末，怎么样通过加工能够让它把有效成分利用起来， 他现场就有一大盆紫檀的粉， 哎，做一些紫檀粉， 还让那个去参观的人放到手上稍微磨一磨。 对对对，他结合紫檀对人体的这种好处， 嗯， 研究了一系列他的保健用品，这些呢在会场都可以看到， 嗯， 带来很多他新开发的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既有大家能够看的新鲜的，也有能够上手试一下的。 他女儿这次也来了， 哦， 那赵总呢也是在做科技公司， 对对对， 其实他也在 赵丽先生，啊，对，赵丽女， 昨天这个开幕式的时候陈丽华女士和她的先生是一起来了哈，我看在现场大家都围着他们拍照呢。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对文博领域更感兴趣，其实真的这次博览会是拿出了不少精品的力作，在一层我看还有这个精品的那一些瓷器也非常漂亮哈。 是的，是的 啊，其实大众收藏是这两年很热的一个概念，那么刚才一开始也说了，咱们这次的这个小文博会其实更多的是要走进大众，让大众也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领域，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展示不仅仅是在展示层面上，在更多的活动设计上，博览会也有很多具体的办法，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惠民拍卖会特别的感兴趣。网友米菲菲说了，惠民拍卖是不是价格比较亲民的拍卖啊？但是这样的东西它有收藏价值吗？啊， 我们今年在呢古玩文物艺术品的交易与交流的基础上呢，更加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更加注重呢惠民政策的体现。为了响应国务院的放管服改革，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增进国际交流、文化交流，促进北京市的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呢，今年呢，我们北京古玩城的国际拍卖公司将在文物博览会上呢举办一场呢惠民拍卖会。与大多数拍卖会不同的是啊，这次拍卖会呢，我们主打惠民拍，大部分拍品呢是从展商手里头和我们市民手中呢征集而来的，因此呢价格实惠亲民。这场拍卖会涉及的有古玩杂项、瓷器和玉器，一共270件拍品。 嗯， 部分拍品呢将是无底价起拍的，其中呢一件叫掐丝珐琅花卉赏通体诗蓝色珐琅釉的，以万字纹为景地，腹部勾勒精致的花卉图，起拍价才1000块钱。 嗯，但是竞拍的人我估计会比较多。 还有一件呢，叫做白玉诗文插屏，基座是紫檀的，长方形的白玉板上呢，篆刻着《金刚经》，起拍价18000块钱。 嗯， 相比其他的古玩拍卖会呢，这场拍卖会的保证金也只需要1000块钱。 嗯， 可以说是超低门槛的。此举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呢参与进来，同时呢有兴趣的买家还可以通过呢我们的一拍全球、淘宝趣、盛世典藏等新媒体，在新媒体上举牌。 嗯，现在已经在预展了是吗？ 昨天开始预展了啊，嗯， 一直到预展到周日的上午，等于是下午拍卖。 11号的上午 啊， 下午的2点我们开始拍卖。 嗯，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刘老师哈。这个刚才其实通过赵总介绍，我们知道惠民的拍卖其实价格确实是比较亲民，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朋友们问的便宜的东西，它有收藏价值吗？ 关于收藏的这个基本常识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五，农历十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市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风防火。朋友们应该尽量少骑自行车，行走时尽量远离工地并快速通过，行人与车辆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方停留，以确保自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两天本市没有降水天，但是今天的风力比较大，局地会有尘土，对于车辆保洁略有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黄岗桥、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目前也是行驶不畅。 小文博会上的大精彩。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记录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风俗人情、文化理念等重要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核心因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目前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1703处，其中文化遗产814处，自然遗产224处，其他遗产35处，遍布了167个国家。这些世界文明的瑰宝印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路线图，而在这之中，中国的昆曲、古琴、京剧、皮影戏、针灸、书法等39个项目已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中国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最多的国家。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我国的拍卖会通常采用的是哪种拍卖方式呢？ A 英式拍卖法， B 美式拍卖法， C 荷兰式拍卖法。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道题，中国是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头申请的这个入选的项目是最多的哈，哈处也有体会，咱北京也特别多是吧？ 是这样，北京有7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哦，咱们这个中国地大物博， 包括大运河 啊，大运河， 咱们的故宫， 嗯，这是咱们北京的哈， 对，长城 啊， 周口店、 嗯、 天坛、颐和园， 嗯，你看这哈处如数家珍哈。从事这个工作几10年了。好，那么这是第二道题，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哎，那么像这个牛仔呀、红十字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因为大家都在发这个01到06，所以我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了。第三道题，我们国家的拍卖会通常采用哪种拍卖的方式，英式、美式还是荷兰式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我们刚才说您发送01一直到06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会为您现场，会为您介绍的这个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的现场的一些图片，一些精美的展品。有一些朋友是一气儿发12345，不对，01、02、03、04、05、06这样发。慧熙，您发的就不对哦，再重新发一遍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今天到12号，一年一度的小文博会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这个博览会上的精彩的玩法和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的处长哈俊，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新闻发言人赵建立，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免费惠民鉴定活动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刘学贤。那么刚才刘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里头的这个大众拍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不要看这个价格的高低哈，只要喜欢就可以。网友小秋说了，参加拍卖或者搞收藏应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才行吧，而且我也不太懂啊，是不是应该先练练眼力啊，这门槛是不是挺高的呀？刘老师这些年见证了这个应该说是大众收藏的一个发展，也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哈，来跟我们说说。 那么我在说这个练眼力，那么这眼力我们要知道，我们这眼力是通过我们的实践积累的。你比如昨天就有这么一小故事。那一个小孩呢花了100块钱买了一个印章，黑色的。那么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最后我给他鉴定，那东西是一个名家的，清代名家的印章。 清代名家的。 对，而且他认为这应该是梅晶石，我们所谓梅晶石什么，普通话就是梅石头。但是我给他鉴定不是，它是莫寿山。那么梅石头跟莫寿山就两个不同的材料的价格 了。这是捡漏了哈。 它可能会值8000，可能会值15000。那么这就根据收藏者的收藏取向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因为他喜欢，他又觉得价格合适，所以他就先收着了，是吧？ 对，他也不懂。他就觉得这个小钮儿，小狮子钮儿很漂亮。而且又是老的旧的，所以他就随便就买了。但是他不懂，他请教我以后，他恍然大悟。他再查一下电脑资料，他知道这是名家。 但是 这个收获很大。 但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好像大家说捡漏已经是比较困难了，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说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来收藏，是吧？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只要是美，只要是漂亮，那么你买价格合适，你能够承受得了，你就买下。那也许在某一个时候，它就有价值了。你成系列的，它就有价值了。 我记得刘老师昨天也跟我说过，现在有一些东西，其实很多都很精巧的玩意儿，比如说现在吃螃蟹的东西，是吧？有的人还收藏那种。 比如说我们说在地摊市场上碰到一个就是金属的小金属棍儿，那么这金属棍儿呢有十几种，有扁铲呐，有小尖的，有这个各种造型的这个小工具，你比如圆棍型的呀，你比如小钩钩啊，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很广泛，我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当我请教这个卖家，人说了，这个是吃螃蟹用的，我突然想啊。这么讲究，那十几种工具，你比如吃怎么吃这个螃蟹腿啊，怎么吃螃蟹这个其他部位啊，它都有工具的。所以后来我联想到，我们收藏这些东西都有意思。你比如核桃，核桃有过去有专用的，不是像我们现在用锤子砸呀，或者那过去都很讲究有专用的。 专用的夹子是吧？ 对，专用的夹子、钳子。所以你看，我们收藏捡的等等都可以。你比如说，我曾经花。这19950买了一颗多大钻石，大概像我们纽扣这么大的钻石。 怎么可能呢？ 你看不可能吧。但是就可能，为什么呢？他因为这个年轻的夫妇俩他不懂。那么他从农村买了以后，他要到城市去卖。找到了我。那么他为什么卖掉这个东西觉得不贵呢？他测了以后这确实钻石。但是不知道价格。所以他认为给他参考的价格可能是3万，最后我是19995买下来。但是买这个过程是相当波折的，因为他在较量，我也在较量，他在慢慢落价，我在慢慢涨价，所以这个大概我们较量了一个小时吧，他可能会假装的走了不卖了，最后呢，还是卖给我了。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卖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银的托子。虽然这钻石很大，但是银托子很旧。谁也没认为它是真正的钻石。 没想到是那么大的好钻石。 认为是玻璃。 最后他卖给我以后，他说了实话了，他说我们是从农村花5块钱买的， 嗯， 也就是说当玻璃买的， 嗯，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就是一个知识以眼力的一个买东西的过程，所以我们所说有些真东西不见得花大价钱 啊， 有些假东西不见得少花钱， 嗯， 所以这我们要有一个辩证的这个收藏的理念， 嗯。 另外文物的价值呢，实际上不应该光用价格来衡量，文物价值呢本身应该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嗯， 这些是有时候用价格无法衡量的。比如说咱们家可能会都有点老物件， 嗯， 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老太爷留下的戒指， 嗯， 或者老奶奶留下的这个什么玩意儿， 嗯， 那么这些东西您说值多少钱，要让您卖您卖不卖，就从感情上您就不愿意卖，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民间是有很大量的收藏的。那么我们现在倡导的大众文化和大众收藏，就是让大家发现身边的乐趣，发现身边的历史文化艺术，欣赏美，学习美， 嗯， 这是我们最终的收藏的目的， 嗯。 所以刚才哈处讲得很对，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讲了一定要美，艺术品嘛，它有它的文化价值，它有它的历史价值， 嗯， 它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纯属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这个价值取向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所以老百姓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误区， 嗯， 老的就值钱， 嗯， 新的就不值钱，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误区， 嗯， 有艺术性在这摆着呢， 嗯， 新的老的它没有艺术的元素，没有历史的沉积， 是， 它就是一个物件。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要是以老的就是好的要走入这个误区的话，有的时候就会被一些故事给框住了，是吧？ 为什么说有文物背后故事的文物更有价值呢？就在这儿， 它有老的故事哈。 对对对 啊，然后刚才啊哈处还得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刚因为您刚才介绍到了这个七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兰花飘香，说我打断了您，其实您已经说完了，来您再说一遍，跟大家说一下北京的七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考我的 啊，是啊，世界自然文化叫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文化和自然遗产， 文化和自然遗产， 文化遗产。 嗯 北京呢，从历史上数呢，就是周口店， 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哎，长城，嗯， 就八达岭长城， 嗯， 十三陵， 嗯， 那个颐和园， 颐和园， 天坛， 嗯。 故宫， 嗯， 大运河， 大运河，一共 七 个，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还有 大 运河。 北京申领的， 是七个省市联合申办的。 大运河是最比较新的， 联合申办的。这次呢，我们邀请了七省市收藏家协会， 嗯， 一共支持，一起支持我们这次大运河文化展。 嗯， 实际上他们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贡献。 嗯，大运河其实也是14年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是这样，是这样，是最新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看来大家对这个 北京市拥有的 还是非常感兴趣哈。 不知道观众同志们满意不满意？有些事可能我还真是有。 您说的非常准确了，哈初，他们是怪我打断了您。 抱歉，抱歉。 那么这次呢，不仅有惠民拍卖，还有知名专家的免费讲座鉴定。刘学贤刘老师，您就是现场坐镇的这个专家哈，您也跟我们提前透露一下，这样的免费讲座和鉴定具体是什么内容，大家怎么参加呢？ 接触了几次鉴定活动，那么大部分我们的收藏爱好者都是钱币比较多， 嗯， 你比如说银元啊， 嗯， 古钱币啊，这个量比较大， 嗯， 因为这个门槛比较低。但是这里边也有很多是仿的，那么仿的呢，我们主要有几个，一个是我们要看它的齿牙， 嗯， 也就是说这银元边上的这个齿轮这个清晰度，另一个我们要看袁世凯这个他的眼睛眉毛胡子的清晰度， 嗯， 因为我们如果说是假的话，他要翻模的，翻模他就要衰减，所以他清晰度就要差。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掌握它的一个基本要领。 嗯， 所以我给讲课的时候，鉴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这个，首先你要知道真人民币和假人民币的这区别方式，对吧？纸、印刷、颜色等等等等，它是有要领的。 嗯， 所以在这个你就对银元啊，对其他的小艺术品，你就有一个分辨能力。 嗯，这讲座的这个时间，赵总给介绍一下吧。免费的专家讲座应该是 周六和周日两天有是吧？ 对，周六和周日两天 啊， 我们基本都安排在下午。 嗯，是哪这是一些不除了这个刘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专家哈。 还有几位老师啊， 嗯， 我们那个请了那个迟宝佳老师啊， 嗯， 来有一个叫做两办文件解读，有政策解读， 嗯， 文物政策解读这块 嗯， 还有一个就是钱卫青老师呢。有一个叫探讨和田玉收藏投资， 嗯， 这两个主题的讲座， 嗯， 我们邀请了张荣仁老师，刘学贤老师，还有孙玉江、王玉海、王海明四位专家吧， 嗯， 分别是瓷器、佛道像， 嗯， 和古玩杂项为主的一个免费活动， 啊， 每次呢，我们是发号吧，100人，是吧？ 现场发号， 现场发号， 啊， 每人呢限3件。 啊，这都是免费的是吧？ 全部是免费的啊。 哦，看来刘老师是周日下午那场哈，我昨天也看在现场看到。 对对对对。 啊，您是鉴定古玩杂项。 啊，对，就什么都可以，因为那个时候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吧， 嗯， 什么东西都见过。你比如说衣服啊、刺绣啊、瓷器呀、啊、字画呀、 啊， 这个什么都有。嗯，什么都有，所以什么都可以给他看一下， 是吧？我们昨天去现场呢，还有朋友开玩笑说，鉴定完了就自己给自己找这生气，为什么？因为鉴定完大部分都不是真的，说还不如自己蒙自己一下，看着高兴得了。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哈哈，就像其实刚才刘老师说的，就是你自己喜欢就行。不要在乎他的这个心境， 不要把他的价值看得很重。 嗯， 我们要看他的艺术效果、艺术表现形式，哎，这个就很重要。只要漂亮，它就有价值。 好，那么朋友们，如果想了解这次的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上的一些精彩的展品，您现在发送01一直到06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够看到了。那么这次博览会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容，就是艺术品市场的风向标雅昌的线下活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活动？为什么要搞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雅昌艺术网啊，作为咱们艺术行业的龙头企业，它从9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各种的信息， 嗯， 可以说呢，在艺术品的大数据库里，它是没人可比的。 嗯， 啊，它一直在致力于呢传承和提升传播艺术价值，以数据为核心，为学术行业提供了很专业的服务。 嗯， 它现在已经从一个印刷商变成一个服务商了。 啊，嗯， 此次呢，雅昌呢将我们的在文博会上啊，带来精彩的非遗传承活动和高品质的古董收藏体验，这些体验活动。 嗯， 同时呢，雅昌艺术网呢，它是重磅主打产品叫大图精览。 嗯， 啊，让大众可以充分地了解雅昌的各项专业服务。 嗯， 雅昌的数据呢，一直秉承着公正公平的态度。93年到现在呢，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的拍卖呀、展览呀、艺术家的信息呢，对于艺术品行业和收藏者来讲呢，就像一本大百科全书，比较专业、全面和极具参考价值。这次呢，它是把我们今年的全国的春拍的数据要公布 啊， 同时呢，我们古玩城呢跟他签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嗯， 我们古玩城作为他雅昌的一个采集点和一个发布点。 嗯，那对于这次想去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上逛一逛的朋友，提醒一下大家吧，尤其是持续到12号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大家怎么参与、怎么选择等等，来跟大家说一下，赵总。 我们是每天上午10点开馆， 嗯， 大家可以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到我们门口免费换票， 嗯， 进入。 在这地点是在哪？ 在那个我们那个东三环南路， 嗯， 叫做山水文园底下的一个保利会展中心。 保利会展中心，不是在古玩城，别去错了 啊！ 这路的两边不一样。 就在首图博物馆的后头 啊。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号，每天都有惠民活动，是吧？ 对。 啊，这个大家是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惠民的拍卖是周日的这个下午哈，可以关注一下古玩城的官方微信号了解一下，是吧？对于大众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些，目前还是有一些途径和方式可以更好的了解文博领域的发展的哈，哈初。 没错， 尤其咱们也在这方面致力于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 对，这几年呢，党和国家呢非常重视文博事业的发展， 连续发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文件，支持文博事业。比如说近期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这里边提出来要促进文物市场活跃有序发展，引导民间收藏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大胆探索，开辟新路。 嗯， 实际上就给我们定了一个大的方向。 嗯， 我们是鼓励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 嗯， 其中也包括大众的文化收藏。 嗯， 那么现在可以说收藏这次呢，我们从中国收藏家协会了解到呢，有32个专业委员会，它最新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呢叫中国古代益智玩具委员会。 哦， 那么他们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这次在咱们的展会上，北京有一个老电话博物馆的馆长， 嗯， 他现在正在筹建第一家中国的古代益智玩具博物馆，叫车志宏。 嗯， 那么 他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 哎，对，做过节目，而且他的这个九连环， 嗯， 这次作为北京文创大赛文博赛区的获奖作品， 嗯， 也准备进行那个深入的挖掘推广， 嗯， 向大众普及相关的一些中国古代益智玩具的知识。那么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呢，刚才几位老师呢也都说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大力发展和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嗯， 那么这里边呢，通过古玩的收藏这块呢，也是一个途径。 嗯， 现在一说到收藏呢，实际上方方面面的收藏都有，但是我们文物局实际上履行行政职能呢，就是对于文物的收藏，因为这块呢，说到文物，可能大家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一般讲呢，我们叫1940年以前的， 嗯， 还有民族类的是1966年以前的， 嗯， 这些能够代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典型的代表物， 嗯， 这些呢就是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的这些东西， 嗯， 我们的目标呢，实际上要培养一大批热爱文物、热爱文物收藏的人。那么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是把东西我通过拍卖市场卖出去挣了钱了， 嗯， 这是我的目标。我们是鼓励这些有实力、有能力的人来通过收藏弘扬传统文化，通过对收藏品的内容的挖掘，把我们传统的内容给它展现出来， 嗯， 让大众能够受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嗯， 成功的收藏家，比如说我们的马未都先生、陈丽华女士，他们都是最后建了博物馆，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嗯，是。那么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这次的小文博会上来看一看，在这场集结了京城文物的盛会当中，感受文物艺术品带来的文化体验，也释放自己对于收藏和艺术的兴趣。好，那么也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详细的其实去现场看那肯定是更精彩了。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大家。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正确的应该是我们现在延续的，应该是英式的拍卖法。您答对了吗？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各位朋友，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最近你被刷屏了吗？记忆里那么熟悉的一位主持人才50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朋友圈里都是感叹。他说道，不要晒你的钱，在医院那就像纸，不要晒你的工作，倒下了无数人会比你做得更加出色，你唯一可以炫耀的是你的健康，当别人都走了，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 所以啊，健康才是无价的。对于健康呢，不是祝福出来的，不是祈祷出来的，是投资出来的。享购11购物狂欢节给您带来的海参特别优惠。 是啊，地中海的进口野生1级品的海参呢，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一盒200克是1999，现在 再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799，成功订购两盒，我们就要再送一盒。这三盒海参啊，只要1598块钱，每盒低至532。 是的，一盒有50头左右，这每头低至10块钱，10块钱就可以吃到有海参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的海参。你之前没有遇到过，之后也不会再遇到。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一次活动一推出啊，我们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对海参呢、是越来越了解。你看啊，现在咱们周边呢，海参的门店也特别多， 是 都知道海参啊，足敌人参。